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30日，第二期消费券7月16日派发，市民可转换支付工具。 日出康城有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署发出命令要求修复。 卫生署下月免费派约5000剂戒烟药物。 北韩将于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及多种侦察工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的，欢迎各位的听众收听。我是萧乐文。先同讲下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港车北上呢个计划。由寻日开始呢，寻日同今日呢就是接受首轮嘅网上登记抽签。咁中签嘅人士呢最快呢就会喺后日呢，即係6月1号呢就可以系提交呢个申请㗎啦。咁听日朝早呢就会10:00呢公布有关嘅抽签结果。广东省公安厅呢早前就已经预计过大约有45万名嘅本港嘅私家车嘅车主会受惠啦。运输署方面寻日就话截至寻日下午5点呢收到大约9500个登记嘅咁。睇返呢一个嘅情况啦，咁亦都话有啲人即係登记到听日就会知道结果啦。咁运输及物流局呢寻日就话，如果係未获邀係递交申请嘅人士呢，佢哋嘅登记呢就会係作废㗎啦，因为有啲人係即係可能未必抽到今次签嘅，咁佢哋就会係要再重新去再登记㗎啦。咁而运输署方面亦都话呢，未来会考虑呢提升呢每日处理嘅能力啦。亦都话中签者呢係如果按时提交申请同埋验车呢，预计可以在提交申请之后呢 ,10 个工作日呢就会是获批的。那昨日同今日开始了这个申请的流程当中呢，有些什么是出现了呢？那见到都有不同的情况的，又请你一位嘉宾呢同我们倾下。有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是，早晨，周立文。 剛才就讲到有关于9500架的私家车成功登记抽签，截至昨日下午5点，你怎么看那个反应呢？ 反應就我預期是熱烈的，因為大家都明白港車北上呢對於香港的車主啊、市民呢在這個大灣區或者廣東省那個往來呢，這個無疑呢就拉近了很多，所以呢對於香港的車主來計呢是一個喜訊來的。 但昨天在整個申請的過程之中，我看到首先要輸入個車牌號碼，要登記抽籤的時候又要入這個身份證頭4數字、電郵地址等等資料，也都說排隊的人一度過千人的，有報道提到。你自己有沒有試過申請的程序上面順不順利呢？ 因為第一日我就自己就沒有，不過我們汽車會的會員呢有很多都自己嘗試，咁佢哋都有一啲 feedback 啦，咁例如最繁忙嘅時間應該係朝頭早啦，咁佢哋亦都因為有一個叫輪候期，即係話你未入到之前呢，有一啲真係我哋啲會員譬如400啊、500啊咁一路，即係話前面仲有一路咁等緊先至俾佢即係遞form啊等等嘅。咁當然啦，即係後期知道原來儲方方面早上嗰個電腦系統咧有啲問題，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咧塞車塞得好緊要，我哋叫做擠塞啦嚇。咁呢度希望今日即係儲方能夠盡快要解決嘅。咁同埋就琴日第一日啫，咁已經有9000多个車主咧去申請，咁無疑就反映到咧呢個港車北上咧，其實真係對於我哋香港嗰個車主嚟計咧，是一个好吸引啦，亦都一个喜讯。咁但係就响车主个立场或者个心情上高，如果佢去申请但係有好多阻滞，又例如嚟计可能最后又要抽签，抽签亦都抽唔到，咁又要继续去做，如果做得太多呢，我怕會有少少咧，就打壓咗佢哋嗰個意欲咯。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 因為而家就算申請咗成功登記啦，都可能因應每個工作日咧處理嘅量啊，可能會有一啲限制而要抽籤嘅。因為而家話第一個禮拜嚟講啦，每個工作日處理到200宗，咁其後咧就會可能係每日處理到300宗嘅咁。亦都局方方面亦都話未獲邀請交申請嘅車主咧，係佢哋嘅抽籤登記係唔會自動延續去到下期抽籤嘅，要再做個登記先 先至係有機會再做成功。點睇呢一個安排咧？即係可能佢哋今次抽唔到，下次又要再重新再做過，點解唔可以就係直接吞落去咧？ 所以我正話就講咗啦，因為如果又要其實佢哋做一做呢個登記嘅手續，可能已經花費需時噶啦，即係可能嚟嘅有啲係要排隊啊，有啲甚至超過半個鐘啊，咁啊喺度等等係。即係話抽籤嘅啫，未必抽到你嘅。咁同埋有一樣咧，我諗大家都要知嘅咧，抽咗籤之後咧，佢係需要係你公佈咗咧72小時內咧，你就所有嘅文件咧就要遞交咗嘅。咁其實呢度我都擔心嘅，因為咧好多時抽籤其實都係簡單。只是一啲些少嘅個人資料同埋通訊嗰個聯絡嘅啫。咁、但係當如果係真係即係話你抽到籤啦，咁咧佢咧就會俾你咧就係、作一個詳細嘅申請。咁呢個申請咧其實分兩部分嘅，一部分就係車自己本身嘅部分，呢、這個部分咧就係、車主啦，係嘛？咁車主嚟計咧，就雖然嘅車嘅資料好齊全嘅，咁、但係。車主嗰個資料呢，如果你自己係冇做過國內一啲我哋叫做網上登記，特別呢就是、叫做人形識別啊等等呢，其實呢一個呢車主就之前要自己去做好嘅。如果唔係呢，你本身喺嗰個申請 form 嗰度呢，然之後先至做呢，有機會有錯誤啦，亦都有機會呢會塞車啦，咁會造成呢如果你申請嘅時間好可能雖然你中籤，但係可能要搞一兩個鐘，或者甚至呢因為申請嘅時間某啲條件唔符合呢你變咗中咗籤，但係又未必一定得㗎喎。 即邊一類呀，邊一類 車主一定要留意嘅。 邊一類嘅文件要事前要處理定先，如果唔係可能會搞唔切。 第一呢就係話我哋琴日都遇到有啲車主呢就話其實我做咗抽籤先㗎咋。基本上咧，我抽咗籤，如果得，我先至去攞即係駕照咁樣。嗱，呢一個咧就非常之大問題啦。大家都明白咧，因為要申請嘅時間有兩部分，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車嘅部分，即係包括車主嘅部分。第二個部分要配退嘅咧，就係話你個司機。你個司機咧必須係要有香港身份證之外咧，回港證啦，香港嘅駕駛執照啦。同埋咧就广东省嗰个驾照，个有效嘅驾照。如果你是但一样嘢咧，车主啲嘢搞掂，但如果司机搞唔掂咧，你呢一个申请都系 fail 嘅。咁所以换个说话讲咧，有啲车主咧，佢哋又想抽签先，中咗啦，咁我就即刻上去攞驾照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几日或者上个礼拜开始咧，其实国内咧系。即係廣東省或者係深圳或者西部通道嗰個一站式嘅港人嗰個户型駕照嗰度咧，其實已經排隊啊。 OK， 即係佢哋可能已經超過一個禮拜，或者一兩個禮拜。咁換句説話講，如果你用呢個心態抽到籤先至上去攞駕照咧，這個、呢個咧響申請嘅時間嗰72小時就絕對唔夠用嘅。咁所以大家咧。車主就真係，我提議就話最好你想港車不上嗰啲，你車主也好，司機也好咧，必須要攞呢個駕照，然之後先去搞豬咧，就會穩陣好多啦。 明白。另外我見到一啲電動車司機或者車主，如果用港車北上呢個計劃係用嘅話，都可能有啲嘢要注意喎，係咪啊？呢、這個 係啊，嗱，因為港車北上咧，佢最主要就符合私家車嘅。就是車主就是個登記嘅啫，咁咧所以咧就包埋我哋香港嘅電動車，如果係私家車咧，佢都合乎今次嘅資格嘅、哦。嗱、不過咧呢度咧就亦都想揸電動車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想就是我哋叫做港車北上咧，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嘅，因為第一，你喺香港就算充滿電都好啦，當你要去呢一個港珠澳橋入去。就係話呢個西部通道或者落去廣東省咧，其實淨係港珠澳橋咧都係超過120多乘130公里啊，來回咧已經用咗你大半電㗎啦嚇。咁所以就算你插滿電都好咧， 你就必須要咧行程之前咧，你就要知道即係話過咗去港珠澳橋之後，第一個最近嘅叉電站你將會喺邊度咧？如果過咗第一個叉電站之後咧，就應該喺第二個叉電站。嗱，喺國內嘅叉電站咧，我唔擔心嘅，因為佢哋咧就係嗰個新能源汽車都好多，咁所以包括啲公交啊、酒店啊、停車場咧都有好多一啲大型嘅充電站。不過，香港咧所有嘅電動車咧都係用歐標，即係歐洲嘅制式嘅。包括佢自己嘅車同埋咧係插電嗰個 cable 咧都係歐式。咁所以如果你係香港嘅電動車嘅車主咧，就必須要買一條咧我哋叫做國標嘅充電嘅一啲轉換器。咁換句説話講咧，我哋講嗰個插啊，嗰個插咧一定係要用國標。咁你先至插入去咧，嗰、那個充電啊，即係國內嗰個充電嘅嗰、那個充電器上高嘅。咁呢一個咧就必須要留意。不過咧都要留意嘅，因為咧其實嗰、那個國標嘅轉換器或者我哋呢個叫做插電嘅 cable 咧，一定要好小心啊。因為點解咧？咁啊涉及一啲安全啦，甚至咧如果你插電嘅時間嗰、那個 cable 如果係嗰個質料上高唔好咧，可能會引發一啲充唔到電或者會火警嘅。所以咧，我勸喻咧港人咧，如果買呢一個國標嘅插電嘅轉換器嘅時間咧，必須係要留意三樣嘢嘅。第一，嗰、那個質料咧一定要有保證，例如咧佢係有一啲乜嘢嘅證明啊，或者安全嘅證明。第二咧就話嗰、那個 cable 咧必須係要有個保用，喺香港有代理嘅，有保用嘅，千祈就唔好上去淘寶買啦。 Okay. 第三嘅話咧，換句説話講咧，有冇清楚買呢條咁嘅轉換器咧？佢有冇一啲我哋叫做 third party liability 咧？即係佢可以如果因呢個轉換器出事咧，其實佢有保險嘅。嗱，呢三樣嘢咧，我希望咧所有電動車嘅車主，如果上港車不上，要買轉換器嘅時候，特別都要留意。 嗱，最後就想簡單講一個問題，就係話內地啲停車場咧，因為佢哋未必識別到香港嘅車牌，咁就其實政府方面咧都已經係向即係香港政府方面啦，向內地方面已經交咗啲香港車牌嘅式樣啦。咁當地嘅停車場都話會優化個系統嘅咁，但係咪可以咁廣泛咁優化到話要處理幾耐咧？呢個係咪都係大問題咧？又簡單講下呢、這個。 一般呢如果一般我哋叫做政府嘅通道啊收费冇问题㗎，因为呢架车本身呢佢有电子嘅车牌。如果冇呢一般呢都可以用到我哋叫做车牌嘅识别。大多数呢正话你所讲嗰啲呢即係去到譬如广东省、广州、深圳一啲大型嘅停车场呢佢已经用咗啲叫智能停车场，即係大多数呢都会用车牌识别。咁而香港個車牌識別咧，其實運輸署都有同廣東省講嘅，咁咧就係話香港有一個標準咧，就是、自形字體啊、個間距啊等等咧，其實咧係一個標準嘅。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咧，即係話好多時車主咧當一啲自形車牌啊，又或者咧甚至咧就係話響呢個商場裏面咧，佢自己嗰、那個車牌識別未優化嘅時間咧，呢啲港人咧就自己要留意啦。所以咧，當你去泊車插電嘅時間，如果要入停車場咧，你就一定要睇下咧。第一，除咗係你可以入到，如果真係入唔到，附近有冇一啲咧我哋嘅人工嘅收費亭嘅？大多數佢哋咧，現在國內都會有一啲除咗係智能嘅話咧，佢亦都有啲叫人工嘅收費。咁另外最主要一個 tips 咧，就係話大家咧一定咧你就要買或者係甚至要開通咗咧你個 WeChat Pay。個 WeChat Pay 嘅時間嘅話咧，你就可以咧某一啲人工或者叫做收費嘅時間咧， okay. 你拍呢個 WeChat Pay 入去或者出嚟都可以嘅。咁佢就未必用認你嘅車牌，因為如果你認唔到咧，佢都可以俾你入到咯，咁樣嘅啫。 好，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就係汽車會會長，就住港車北上嘅，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陸仲雄，早晨。 喂，早晨， 陆总，你都有留意抽签啦，开始呢一、這个登记港车北上呢一个嘅计划嘅寻日开始咗啦。自己有冇留意到成个登记啊申请嘅程序方面有啲咩情况咧？ 嗱，琴日就登记都相当热烈嘅，咁啊9500多人登记啦，截至到即系琴日嘅5点，咁啊7个人争一个位。咁啊最大嘅问题咧就喺上昼嘅时段咧就出现咗好多嘅。即係申請人咧都會話佢個 number 俾人登記咗，已經登記啦。咁我都即刻咧同運輸署咧反映個問題，咁運輸署喺大概兩點幾鐘咧就修復翻個系統啦，就話係個系統出問題。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個承辦商咧，真係要交翻個妥善嘅報告俾政府啊。點解第一日呢個系統就甩碌咧？因為的而且確咁樣嘅一啲嘅事故咧，係影響咗咧市民咧對個計劃嘅信心嘅。 最主要留意呢個問題，或者其他成個輪候嘅情況啊，或者配額方面，你自己又點樣睇呢？ 嗱，整體嚟講咧，申請嘅角度咧，輪候時間都唔長嘅。咁我自己都有去申請啦。咁都係等咗好短嘅時間咧，就入到個系統。咁我諗而家主要咧就係、是、大家咧都如果唔得嘅話，咁下一輪咁啊要排，咁啊又要排。如果唔得，又要等再下一輪。我覺得不妨咧，就將個抽籤嗰個時間咧，再睇下點樣，即係可能拉長啲。咁大家一次個抽嘅日數咧就多啲，中籤嘅機會就大啲，就唔需要啊！我又要心思思掛住幾時要再去再抽過啊？唔得又要再抽過啊？咁抽完又抽嘅情況啦。 不過就算中咗，即係所謂抽咗籤中咗籤，都要再視乎係咪即係。即係嗰個處理量嘛，而家每個工作日咧有一個200宗嗰個處理量係一個限額嚟 嘅。第二個星期係300個。 係啦，這個嗰個處理會唔會都這個嗰個數字上面係咪都要提升咧？你自己覺得短期之內？ 我覺得就這個數量咧，佢慢慢清一條申請嘅人龍咧，咁應該係可以適應我需要嘅。係啦，咁問題就係可能係喺之後咧。好多嘅人都想即係申請完之後點樣知道上北上啊揸車有咩要注意嘅事項啊？咁今日大家都好多討論啦、啊。咁我希望咧政府咧運輸署都出翻啲官方嘅資料，不論係內地嘅交通法規啊、相關嘅知識啊，頭先大家提到啊泊車要注意啊、充電要注意嘅事項啊，咁官方都做翻啲相關嘅資訊，咁令到大家。即係港車北上，特別係第一批嘅頭啖湯嘅人咧，就減少一啲出錯或者意外嘅可能啦。 OK， 而家就算登記咗啦，獲邀申請之後啦，咁就話最快10個工作天獲批。咁如果以首批嚟講咧，就可以係即係獲批之後咧，可以7月1日起咧，就係京港珠澳大橋口岸啦，來往本港同埋廣東省啦。而6月15日起咧，就已經可以喺網上面咧預約申請喺指定日期咧係。即係往來呢個內地嘅名額嘅咁，但係咧，究竟每日嗰個出行名額咧，就話其實香港政府同內地當局咧仲傾緊嘅，就希望盡量去推高。咁亦都話下個月中咧就會公布啦，嗰個確實數目嘅預計。你自己覺得每日嗰、那個指定日期每日嗰個出行嘅名額應該點樣定咧？係咪每日都要一樣啊？或者係咪某一啲日子應該高啲？又或者至少每日要有幾多名額咧？你覺得？ 咁當然啦，大家期望咧就越多越好嘅，最好咧就唔需要抽，即係唔需要特別申報，就直接有需要就揸車上去呢個最理想嘅。但我相信而家嗰個樽頸位咧，就可能係喺個關口處理汽車過關相關設施啊，同埋人手個方面嘅配置，因為本來咧港珠澳大橋咧佢就個設計嘅時候就未有港車北上呢個計劃啦。咁佢亦都未預計咧有咁多私家車流量嘅，咁所以即係我諗初期就可能要即係考慮翻嗰個處理嘅流量嘅能力啦。但係進一步咧，我覺得都可能要係有相關嘅地方需要擴容嘅，係咪需要整多啲嘅閘口啊、閘機啊、人手啊，令到咧可以每日港車北上嘅數量咧係盡量增加嚇，越多越好，甚至乎最終咧係達至咧。唔需要一個特別嘅配額都可以上去咯。 頭先同阿李耀培傾咧，佢就其中提到一個問題，啲中籤者咧話獲通知之後咧，就要喺指定時段，即係72小時之內咧，就要向運輸署交個申請。咁當中交嘅文件咧，包括埋司機嘅正式喺香港嘅駕駛執照啦，同埋喺內地嘅機動車駕駛證嘅咁。咁佢就提到可能有一啲人士未必好清楚，咁究竟72小時係咪足夠時間？他們交這些文件呢，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情況 呢？如果你的文件是齊的話，其實72小時即是3日呢，就其實夠時間交的。反而我覺得呢，應該是在抽籤的時候呢，就應該有個溫馨提示，

2023年5月30日，第二期消费券7月16日派发，市民可转换支付工具。 日出康城有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署发出命令要求修复。 卫生署下月免费派约5000剂戒烟药物。 北韩将于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1号及多种侦察工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嚟千禧年代的时间。剛才有讲到关于港车北上，昨日开始就是开放被可以做这个登记。截至昨日下午5点，有大约9500架的私家车成功登记抽签。抽签结果都要去到听日星期三才会公布的。中签的人士可以在6月1号至10号的指定日期递交申请的。你有冇都有份去抽签咧？系登记咧，做呢一个嘅港车北上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张先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人。 你好，请讲。 系你好，系我讲讲港车北上咧嘅担心咧，就系而家港车北上咧，咁就登记都九万几啦。咁、我嘅担心 九千几，寻日9000几 吓。系9000几，讲错，唔好意思。系。咁就始终都有个上限会结束㗎，咁会唔会引起个炒牌风呢？咁希望当局呢就制定一个跟人又跟车跟牌跟人又跟牌嘅措施先得。你跟牌唔跟人就好似的士咁㗎啦，炒到而家6-7百万㗎，直正个牌㗎喎，係咪？咁一定会掀起个炒牌风 㗎。OK， 跟人又跟牌就得㗎啦。 嗯，你主要系担心呢一样嘢啫，系嘛？ 系啦，一定担心呢样嘢，到时就炒牌噶啦。你如果跟牌唔跟人咁啊，一定炒牌噶啦，到时。 OK， 明白啊，张生你呢个嘅关注啊，同阿张生倾到呢度先。港车北上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近日唔少嘅报道喺网上面啦，都有关注到就喺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嘅一个住宅单位嘅呢一件事啊。事源咧就系喺一个嘅楼宇租售嘅网站嘅影片嗰度咧系出现先嘅，就影片嗰度咧就介绍呢一个嘅日出康城首都嘅一个新装修好嘅住宅单位啦。咁啊，提到咧就话业主咧系将原本三房咧就改成一个三房嘅呢个单位咧改成一间嘅大套房咁，而新房嘅门口咧就话设喺个露台隔篱，不过就话有网民咧就发现嗰个新房嘅门咧个所在位置咧就系喺个墙壁嘅主力墙嚟嘅，即系变相即系话个主力墙系咪打穿咗个窿嚟作为嗰个嘅新嘅呢间房嘅房门咧咁。事件嘅尋日嘅新進展咧，就係港鐵咧就話已經收到涉事單位嘅業主修繕嘅申請啦，而屋宇署人員咧尋日都係去到個單位嗰度咧，係檢查結構安全，發現有人咧違規拆去客廳同埋睡房之間部分結構牆，即係主力牆啦。被拆面積咧高大約係2150毫米。大約闊720毫米，牆身厚度大約200毫米。咁署方喺涉事單位同座向嘅上層同埋下層兩個單位視察之後咧，認為整體樓宇結構係冇危險，已經向涉事嘅單位業主發出法定嘅命令啦，要求委任咧認可人士係提交修繕建議書。亦都取得署方同意之後咧，係修復呢個單位嘅咁。事件亦都引起各界關注啦，包括當區嘅居民啊，亦都有區議員關注啦。各位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關於今次呢個事件，亦都請一位嘉賓啊，西貢區議員係環保北選區嘅方國山，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方國山，點睇今次呢一件事？先講咗你嘅睇法先。 當然我嘅理解，我就睇到社區有呢啲咁事發生係非常之難過啦，亦都好沉重嘅。其實因為區內居民千辛萬苦咁樣去建立自己嘅家園，如果因為個別一啲業主或者一啲承辦商或者一啲設計公司裝修嘅行為而罔顧咗整體嘅公眾利益咧，對其他嘅業主或者小居民咧。小單位的居民是非常之不公道的。這幾天是馬不停蹄去奔波啦，咁只是希望呢從這次的情況底下呢，我亦都希望譬如政府在 裝修公司的一些承辦商的一些跟進上呢，除了多加教育或者改善它之外呢，可能真的要有一些專業人士是掛牌落去這些公司度，或者它是兼任一些主要的成員，然後才可以做工程。如果不是呢，往往就有些人就即係去有機會可能違規了，即係佢可以用很多理由，或者因為話業主的要求而引致到另件事呢，就即係做一些冇入職的一啲工作咯。咁其實都會令到社會人心惶惶 嘅。就事件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不過我知道方國山咧，尋日都同屋宇署啊、港鐵嘅結構工程師等等人士咧，去過涉事嘅單位嗰度視察嘅，咁睇到入邊嗰個情況係點咧？係咪真係有一啲危險或者外間關注到嘅危險喺度咧？ 我就親自同屋宇署啦。四位職員啦，同埋港鐵嘅客務處啦，同埋佢哋相關嘅工程團隊結構工程師啦，一齊上去呢個涉事嘅懷疑涉事單位啦。咁當然而家就唔係懷疑啦，咁已經係佢業主已經俾我哋睇咗觀察咗，知道佢係真係開咗個喺個結構牆度開咗個新門。咁、那個門上面個頂嗰度咧，嗰、那個主力牆咧，佢唔係拆曬噶，佢即係拆咗個門嘅高度啦，應該咁講。因為個門本身即係個主力牆大概有3米高啊，即係個牆身。咁而你大家諗到一個門咧，佢即係過咗個人個頭大致啦。咁外表係一個裝飾，所以喺個廳個角度咧就以為係一體化啦。其實實質佢只係個門嘅高度。咁但係拆咗呢、這個。一部分嘅主力牆咧，其實就屋宇署咧就所以發現到呢、這個咧，同埋呢個廚房拆咗一啲變咗一個開放式廚房，咁變咗屋宇署咧就發出咗個命令啦，要求佢喺15日內展開復修嘅工程，即係還原翻之前嘅結構嘅一個標準啦，同埋相關廚房嘅位置啦。咁佢亦都必須要聘請委任呢、這個authorized person， 即係認可人士啦，同埋結構工程師。咁希望即係我哋屋苑同埋地區嘅居民咧，就即係跟進呢件事咧，就希望佢哋嚴肅咁樣跟進呢個單位嘅復修嘅情況咯。 暫時我見係咪都有一啲嘅跟進，包括係咪話喺嗰個開咗喺個主力牆開落出嚟嗰道門咧，就已經安裝咗啲臨時嘅支撐啊？係咪咁樣？ 嗱，呢個臨時支撐咧，就係琴日屋宇署要求即係個業主咧，盡快做一啲臨時嘅支撐嘅。咁即係我哋簡稱其實叫可以叫千斤頂啦，又或者而家佢擺放嘅一個臨時支架支撐架首先我自己入到去屋個單位裏面呢亦都知道屋宇署佢亦都有上樓上樓下去巡查，睇下我哋個屋苑有冇一啲異樣嘅。其實即係亦都感謝即係屋宇署同事即係盡快亦都跟進咗個情況，咁琴日亦都出咗個聲明，咁起碼令到我哋啲居民即係釋除咗個擔心嘅問題，就係屋宇個結構咧，由蒼城首都個屋宇個結構咧係即係安全嘅，係並冇危險，咁呢個係第一件事啦。咁我亦都喺無論由屋宇署或者港鐵即係工程團隊咧，佢哋大家喺嗰個屋苑個結構結構圖度，即係之前喺2008年交圖俾屋宇署審批嘅最後 final submission 嘅圖裏面咧，係睇到都呢啲即係多層嘅大廈咧，其實佢嗰個橫梁啦，以至到一啲承重嘅承重嘅主力牆咧，其實都非常之多嘅，相當多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樣我哋即係重視同埋嚴肅咁去跟進呢件事。不過不論點都好咧，即係雖然話對個整體結構冇影響，咁但係並不等於話即係每一個業主個別嘅自己單位嘅裝修咧可以妄動嘅，絕對係 一个不合理的行为咯。 OK， 而家有冇话听到啲居民嘅担心，系咪主要都系担心啊？会唔会去到可能最严重去到冧，定系都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个楼价，定系啲乜嘢咧？ 嗱，听到咁嘅消息咧，有人系以改动我哋嘅主力场咧，部分嘅主力场咧，佢哋非常之唔开心啦，咁亦都希望要求屋宇署咧系尽快监督翻个业主咧，同埋佢哋聘用嘅工程团队咧系尽快复修翻，咁无可否定是担心影响整体个屋苑嘅，咁但系事情都发生咗咧，我哋都希望正面面对啦。啲居民就希望尽快去处理复修翻呢个情况。其次就当然系即系继续观察啦，即系首先就系都基本上同大厦个结构系 safe 嘅，系安全嘅。咁当然我哋都会继续密切监察住啦，因为而家都要喺15日里边展开呢个工程。咁我哋会适时联系翻无论港铁嘅工程团队代表啦。业主委托的啦，咁而家业主都系处理中啦，咁我当然认同大家都要俾啲时间佢做嘢嘅，咁但系就要佢做得快啲咯，同埋即系我希望屋宇署系即系喺个监督上咧，即系要即系直接到位咯，如果佢哋喺聘请或者交图嗰度咧，即系要即系缩短啲时间，睇下可以个审批程序系即系。即係直接啲啦，同埋即係因為事實上影響嘅居民嘅單位係好多 啊， 同埋即係而且可能即係嗰個交圖可唔可以達到佢哋嘅要求咧？其實即係個要求，即係我哋希望增加個 safety factor 咯。 嗯，我想知道你尋日咧上到去單位度有冇見到業主話佢哋嘅態度係點樣嘅？ 我係即係得到個業主同意啦，我哋入屋去睇嘅，咁我哋係接觸到，即係同埋陪同埋屋苑嘅管理經理啦，咁同埋屋署啦一齊同佢傾嘅，咁佢嘅態度係都良好嘅，合作啦，我會形容，咁即係佢都佢當然好唔開心啦，都係就知道自己即係。即係有唔妥當嘅地方啦， OK， 另外我就想問啦，今次嘅責任問題，除咗話業主同埋相關即係負責裝修嘅人士啊、設計嘅人士啦，另外就有啲講法話屋苑係由港鐵管理嘅，其實佢有冇責任咧？你自己點睇責任嘅方面咧？ 呢樣嘢嗱，當然而家即係屋宇署都係進行緊一個調查啦，咁但係我嘅理解啊，即係。當然決定是有什麼責任就當然都是調查之中，但是你如果說港鐵那裡其實都可以加強看看在個宣傳教育啦，即係譬如啲裝修工人或者啲承辦商，佢哋有一份咧裝修申請承諾書嘅，佢裏邊咧個內容亦都有涉及即係不能改動任何一啲主要嘅結構嚇。咁如果涉及有 A&A works， 我哋講 alteration and additional work 咧，係向要需要聘用 AP 同 RSE。或者相關的認可人士咧，向屋宇署提前咧去申請。咁似乎而家咧，我哋睇佢相關嘅文件咧，相關嘅承辦商咧，佢哋申請或者個業主啦嚇，申請嘅文件裏邊咧，佢就冇話有呢啲咁嘅改動咯。咁管理上係咪可以再加強做好？同埋譬如有啲好大嘅。工程因為私人單位裏面咧，理論上就管理公司就唔係話可以每個單位去入去私人屋苑裏面個單位裏面去巡查嘅。呢個亦都可能係超出咗佢嘅權力。咁但係如果佢有懷疑，覺得佢有大型嘅改動咧，咁佢可以即刻報俾屋宇署聽，要求屋宇署去巡查。我覺得呢啲工作係可以加強，同埋正如我第一件事建議就係就住呢次咁即係咁全城都關注一啲 A&A 即係或者一啲非法改動或者違法改動主力場嘅情況咧，我覺得 可能設計公司或者網上一些裝修公司呢，去因為它是沒有一些專業人士去持牌，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要提升它的教育，同埋甚或有一些是本科的一些工程師是要掛牌在這些相關的設計公司上，如果不是呢，就打後的日子其實都仍然都會有機會即 是舊 事發生的。 好，唔該曬方國山。方國山咧就係西貢區議員，係環保北選區嘅。咁頭先講到就係將軍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一個單位咧，就係打穿咗呢個嘅結構牆或者主力牆啦嘅情況。咁啊，單位就係因為想打通做三間房咁。屋宇署尋日已經派完視察咧，發現有違規嘅情況咧，包括就係話拆去咗一幅咧係200毫米厚嘅結構牆咧，係安裝新門嘅。港鐵方面咧都話佢哋回覆啦，提到話經翻查記錄啦，客務處係未曾收到有關單位咧就住改動單位結構嘅裝修申請，而客務處隨即聯絡有關單位嘅業主跟進，並且咧喺之前咧喺屋苑咧係張貼咗通告啦，提醒住户唔可以喺單位入邊咧係任意作任何影響大廈結構嘅改動嘅，以免係影響整體結構。成個情況，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呢個事件嘅影響啊！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發言人何巨業，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巨业。嗱，今次咧，屋宇署都证实话呢个单位咧系派完之后就发现有违规情况。头先都提到话拆咗一幅200毫米厚嘅结构墙啊，系安装个新门嘅结构墙，系咪即系简单讲等于主力墙咧？或者个主力墙嘅作用，一般嚟讲，等大家了解系啲咩嚟先？你讲。 這個結構牆的意思就是它有結構的功能啦。咁啊，結構功能者咧就是有承托的功能。咁嗱，我哋一般讲咧就是一栋有好多时嘅一个大厦楼宇咧。上边嘅就系用柱啊、用横梁啊、楼板系承托个楼宇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因为啲高层啊，而家佢啲柱可能要好大条咧，咁啊变咗亦都多咗好多嘅结构墙去作为一个垂直嘅承托。而呢啲嘅结构墙咧，除咗垂直承托咧，亦都系好重要，就系我哋作为整体嘅挡风嘅能力嘅个楼宇嘅结构啊，因为打风都会有啲风横向吹咧。咁所以咧，啲结构墙咧好多时都做埋一个挡风嘅能力。所以整体嚟讲咧，就话。佢承托整體樓宇嘅重量同埋去抗風，咁所以咧就對樓宇嘅安全係非常重要嘅。 咁但係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啲結構牆嘅組成啊？即係入面嘅材料嚟講咧，同唔係結構牆嘅牆有冇啲分別嘅咧？係唔係結構牆一定係有鋼筋喺當中咧？ 嗱咁我哋要分開嘅啦。如果結構牆咧，我哋一定而家現代嘅鋼筋混凝土結構牆咧，就一定有鋼筋，再亦都係一個比較相對厚少少嘅混凝土牆。比方说可能是 200mm 厚啊或者是以上的。咁但是呢就我哋其实其他嘅墙呢亦都有好多材料嘅。常见嘅普通间墙我哋叫做分间房间纯粹间隔嘅呢好多时候用啲砖啦或者轻身嘅材料或者轻身砖啦。咁嗰啲呢可能係讲緊80毫米啊至到100毫米嘅厚度都有嘅。咁但係都有啊有啲楼宇呢佢要为咗起楼嘅就可能都一体化呢佢有啲係間隔牆都會用鋼筋混凝土做嘅，咁嗰啲一般咧都係會用100毫米厚嘅鋼筋混凝土，所以小心啦，大家要小心。我哋話有鋼筋嘅結構牆咧就一定有鋼筋噶啦，但係有鋼筋咧亦都唔一定係結構牆，所以大家唔可以咁簡單講有冇鋼筋，亦都唔係話就咁講啊有幾厚，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專業啲嘅判斷，我哋小心啲。但係如果個材質係比較實嘅咧，其實我哋更加小心，要睇下啲圖積。要從圖積裏面判斷係唔係一個結構牆嘅構件啦。 所以照理其實係咪咁，即係咪容易？如果唔睇圖積之下，係判斷到係咪結構牆咧？定係專業人士基本上唔睇圖積都可以睇到嘅咧？都 專業人士嚟講咧，有好有經驗咧，對於一啲輕身材料，譬如啲磚牆，我哋好容易判斷到咧。咁其實同埋睇個厚度咧，唔過100mm 咧，同埋輕身材料咧，我哋相信呢個絕大部分都唔係結構牆噶啦。不過大家要覺得係實嘅、實心嘅。鋼筋混凝土牆咧，我哋小心啲，因為好多時個尺個厚度你唔容易判斷嘅，係啊，你可能會有唔準確嘅地方，所以咧我哋都會小心睇埋圖積嘅，唔會輕視嘅。 今次呢個單位咧，就睇相嚟講咧，佢就唔係成幅結構牆拆咗佢嘅，佢係開咗一道門咁大嘅窿。咁對於成個結構牆或者大廈嘅承托嗰、那個結構會爭幾遠，或者損害或者影響爭幾遠咧，開個門咁大嘅窿嚟講，有幾大分別咧？又？ 其實咧就我相信呢幅結構牆咧，佢整體有兩米多啲啦。咁其實佢而家開咗個牆洞嘅寬度咧就720毫米啦。 嗱，但係有小心啲，大家雖然佢煤油樓上邊接近樓板咧，仲有可能接近有900毫米啊、800毫米嘅厚度嘅深度，嗱，但係小心，因為呢縫結構牆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橫梁設計，其實佢嘅功能咧就係好重要，其中一樣功能就係垂直嘅支撐啊嘛，所以你下邊冇咗門洞，冇嘢支撐啦，其實整體嘅承托能力都已經受影響㗎啦。只不過可幸嘅就係話，佢圍樓樓上佢近我哋嘅樓板位置咧，仲有少少嘅牆喺度。咁咧，對於橫向嘅承托力咧，同埋喺上面嘅樓板壓落嚟嘅力咧，佢仲有啲向左右嘅我哋叫所謂卸咗力嘅機會。但係我相信呢個嘅承托力咧已經係大大受影響。所以咧，點解話我哋係需要做啲臨時加固咧？因為始終佢都係承托樓板同埋可能部分嘅外牆嘅力咧，都靠呢、這個。結構上 嘅 可能。 嗱，何國業，因為頭先講到臨時加固嗰方面咧，我可能要9點鐘之後咧再同你傾傾，因為你涉及到而家嗰啲唔同嘅工作啦，究竟幫到幾多咧？咁轉頭我哋再傾啊嘛。 可以啊， 好好，唔該曬何國業。何國業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發言人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神舟16號載人飛船咧，今朝早9點31分咧就會發射升空噶啦。咁啊，港台電視31、32都會直播升空嘅情況。咁大家有興趣留意嘅話咧，都可以睇翻相關嘅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32。2023年5月30日。第二期消费券7月16日派发，市民可转换支付工具。 日出康城有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署发出命令要求修复。 卫生署下月免费派约5000剂戒烟药物。 北韩将于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1号及多种侦察工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喺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一个嘅单位咧，早前咧就有网上嘅消息咧，就怀疑佢啊系咪因为改装嘅时候就将个主力墙咧就开咗个窿咧咁。寻日方面咧系屋宇署嘅人员咧都去涉事嘅单位嗰度咧系检查结构嘅安全咧，就发现有人咧系违规拆去咗客厅同埋睡房之间嘅部分结构墙嘅情况嘅咁。继续同何巨业倾下，何巨业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发言人嚟嘅，早晨。 早晨啊，小林。 何巨业继续想同你讲，因为而家咧佢就做咗一啲嘅叫做暂时嘅補救啦，包括咧就係話喺嗰個新嘅門嘅橫梁下面咧，就裝咗一啲臨時支撐嘅。點睇呢個做法，或者呢個臨時支撐可以撐幾耐咧？ 這個做法係恰當嘅，亦都係必須添。其實應該整個做法咧就係因為始終嗰個結構牆咧都受到破損噶啦。因為原本唔使咁大幅嘅結構牆，佢唔會做咁大幅啊。尤其是樓上定而一個闊嘅，又住邊緣嘅位置就破損咗啦。其實所以一定會有呢個力咧繼續向下傳嘅，係有啲不確定性。咁所以咧就應該做一個即時嘅臨時支撐咧，就將個力咧就可以適當地傳翻落去，跟住樓下嗰部分就係結構牆作為一個整體嘅承托嘅還原嘅。但係呢個係一個臨時嘅處理。點解呢？因為如果我哋唔再處理佢咧，有機會再有啲外力啊，或者上面可能有啲重量再加落去咧，可能導致其他嘅構件出現裂痕嘅。啊，而家就暫時睇唔到啊，咁暫時係穩定啊，咁所以咧暫時需要做一個緊急嘅承托。重點咧在於咧，做完呢個緊急處理之後咧，其實都要做一個永久嘅還原工程，咁做翻啲縫牆嘅完整嘅嗰個結構處理咧，將個力咧就係復原翻原有嘅設計嘅目的嘅。 OK， 嗱，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因為而家屋宇署就話涉事單位上下層嘅單位視察過咧，就整體樓宇結構冇危險嘅。首先我就想問，係唔係淨係睇上下層就夠咧？定係可能嗰啲危險位或者裂痕位係唔止影響上下層嘅，可能其他更上層、更下層嘅單位都可能出現嘅咧？個視察範圍應該要去到點先至保證安全咧？第二就係頭先你講話還原方面啊，點樣先至叫長遠還原得到咧？ 我諗咁樣屋宇署嘅人員咧睇到咧，其實我好正常嘅。我哋即時咧，因為佢拆咗個部分咧，喺呢個涉事單位咧，佢其實承托緊樓上嘅一啲嘅，起碼嗰層樓嗰個狀況。咁如果樓上已經係出現不穩咧，佢嘅出現起碼就出現一啲即時嘅裂痕，或者係嘅構件一啲嘅變形或者移位嘅。咁所以好重視即時睇睇樓上有冇變化。如果樓上冇變化咧，即係話 而家嘅結構咧，仲係一個短期上邊咧，仲係穩定啊，唔代表完全安全啊，係穩定啫。咁、因為始終結構預計有好多嘅有不同因素嘅，咁所以咧短期未造成一個明顯嘅破損。咁所以佢睇樓上先，但係樓下亦都要睇咧，因為可能係樓下你做拆除嘅拆牆嗰陣咧，咁你個承托力咧少咗三分之一嘅啦喎，嗰埲牆，咁咧就集中咗樓下嗰埲牆嘅某剩翻個三分之二嘅部分，可能會唔會樓下嗰埲牆都受壓力過度壓力咧，出現一啲裂痕咧？咁我所以屋宇署睇樓上樓下係正常嘅，但係唔代表如果唔理佢咧。有機會就會惡化啦，就樓上嘅樓層咧，可能延伸上去上面好多層咧，都開始出現問題都未定。所以而家既然都樓上有問題，我都同意嘅，相信就要整體樓宇咧冇即時嘅影響噶啦，冇呢個太明顯嘅影響。所以做臨時加固咧，就係必須同埋都恰當嘅啦。 頭先另一個問題就係、點樣係即係長遠係要還原翻咧？咁點樣修復翻先至唔再影響到個樓宇安全咧？咁我見都話要批啲圖則啊，等屋宇署批咗之後同意咗之後，咁先至做復修嘅咁。頭先阿方國生就話可唔可以縮短成個呢啲程序咧？咁你自己點睇咧？ 我覺得咧就因為咁講嘅嗱，本來咧就喺結構上嚟有改動咧，唔係完全唔得，不過要做一個深入嘅結構評估，我哋評估下呢埲牆嘅功能幾多。佢係咪有起大咗，有其他嘅剩余嘅能力？咁你係咪做嗰啲改動？譬如我拆咗部分，而加固翻其他嘅位置，加厚其他牆，或者加固翻左右或者橫梁上面，或者樓板下面嘅承托。咁其實咧本嚟得嘅，不過你冇做個結構評估咧，你唔知，完全唔知。所以咧，其實最簡單咧，其實就還原翻原有嗰埲牆嘅設計，咁咧。就應該係復原翻原有功能啦，咁係最穩妥嘅，或者最簡便。咁如果係咁點做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裏面有好多鋼筋㗎，所有鋼筋咧切斷咗嘅位置咧，要重新接駁翻。咁接駁翻咧，其實都有要求嘅。譬如接駁重接兩條新舊鋼筋嘅重接位置啦。如果佢切除咗，佢冇辦法露翻舊嘅鋼筋嘅接駁位，咁又點去接駁啊？嗱，咁其實咧，呢啲變咗喺個今日嚟講，呢個復原設計咧、還原設計咧，就需要有深入嘅研究啦。你而家現況係點？可以點去接駁鋼筋？所以佢需要有專業人士咧、結構工程師咧，同埋影響人士一齊去幫屋宇署提交方案俾屋宇署去審批。呢個係即係唔係輕視？我就話駁話落翻石屎係落翻石屎，因為已經係改變咗原狀嘅啦。所以呢個位咧就需要提交圖，即係屋宇署需要評估嘅。可能有唔同嘅修復方案，所以我覺得唔係就咁做，係真係要即時去有個方案。所以點解臨時都要做加固咯？咁中間因為你審批都要有啲時間嘅，同埋去研究工程進行嘅方案都係要時間嘅。 你自己估計要復修，頭先提到話可能要接駁翻啲切斷咗嘅鋼筋嗰啲口啦。要幾耐，同埋要用翻幾多錢咧？要估計？ 幾多錢我就估唔到啦。不過咧，我諗就如果佢大家係同意到一個修復方案咧，我相信就其實就用嘅時間，我相信可以喺三幾個星期咧都可以做得到嘅。不過就我哋都會知道落完石屎都要乾要硬化，有個承托力咧，一般我哋都要28日啦，所謂。所以其實頭尾成個工程咧，我估計都要接近一個月有多噶啦，咁先至可以叫做整體做完，同埋佢評估做完之後嘅嗰個效果啊，同埋做翻適當嘅測試。咁我覺得咧，頭尾都起碼要過多月，要完整地完成成個工程啊。 睇翻今次事件，你覺得有冇啲咩要提醒？無論喺業界啦，或者對於業主嚟講啦，或者有啲講到個責任問題，係咪管理公司都有啲責任咧？咁你自己點睇唔同方面嘅責任，或者佢哋有啲咩？ 我想簡潔來說呢，其實呢就是業主、設計者，即是設計公司，甚至乎是進行裝修的改動工程的承建商，他們的責任是最大的。其實因為為什麼呢？我們現在現行的建築物條例裏面呢，我們很清楚都要入職啦，除非你一些所謂豁免工程或者是通過小型工程可以做的，但是整體呢已經我們很清楚呢，就算換個窗就是小型工程，所以有一個監管制度，亦都需要註冊承建商去做嘅。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反而喺源頭嗰個角度咧，業主或者做設計嘅施工單位，其實你明嘅，你完全應該就知道你要小心揾一個適當嘅承建商，亦都係有一個有專業能力嘅設計者咧去做你嘅設計。業主未必知， 但係嗰啲設計者同埋承建商應該有個責任啦。咁所以我哋要揾啱嘅設計人員同埋承建商，就嗱而家有雖然工程制度㗎啦，其實咧起碼大家揾建築公司咧，就起碼有個小型工程牌㗎啦。起碼佢都有基本認識，你唔係一個起樓嘅所謂承建商都要為小型工程牌嘅，咁你就穩妥啲。咁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係我哋自律嘅問題啦，法例好清楚噶啦。有人話咁管理公司係點咧？咁嗱，坦白講，香港坊間上邊我哋做室內又是住宅啊，私人地方，我哋做室內裝修咧改動咧，都會通知翻管理處，我哋就想搭外牆牌，工人入嚟啊攞證喎，咁。管理公司會知嘅，但係一般絕大部分係唔會審查裏面嘅設計內容嘅，除非係寫字樓租務嘅地方，嗰啲寫字樓咧就要求我哋再設計乜嘢，你就交俾嗰個業主去審核。但係我諗咧喺私人住宅就難嘅，咁、 okay. 我覺得所以業主自己把關就唔好違規啊，呢個最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何巨業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巨業咧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發言人，有關於今次喺日出康城第一期首都嘅呢一個住宅單位咧，有係喺單位入邊咧證實有違規拆咗部分結構牆或者叫主力牆嘅情況，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受塌樹影響，大坑道來回方向近宏豐台全線封閉，一大擠塞。上行方向龍尾去到光明台，下行方向龍尾去到白建時道，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講到有關於呢一個拆咗部分主力牆嘅一個單位嘅情況。另一方面，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日出康城首都業委會前主席張志董。早晨，早晨，張志董。 早晨，早晨。 你自己點睇今次？你自己點睇今次事件咧？同埋你自己當初係點樣知道呢件事嘅？係咪主要都係網上面嗰條片咧？ 我主要就喺個網上收到個信息咧，就話有間地產代理公司咧，樹立白咧 post 咗設計師去介紹咗佢個改建嘅單位、裝修嘅單位。咁咧就收尾有可能係附近嘅業主就好眼嚟睇到佢放出嚟個圖則咧係邊個單位，亦喺設計師嗰度去介紹咧係明知道嗰幅牆係主力牆嚟嘅，佢、都去將佢打穿個窿。咁事件咧，翻到咧就話大家都可以知道咧，就喺主力牆度咧打穿咗咁大嘅窿咧，係影響個結構嘅。咁好多業主都好擔心係人身安全嘅問題啦。咁亦好多業主咧都係打電話問我，張生，我有啲知唔知呢件事啊？我都知道，而家我都去跟進緊咁樣。但喺呢方面我跟進咧，嗰啲公司就俾我一個好大嘅阻撓咯。 點樣阻撓法咧？你跟進主要係邊一部分嘅跟進咧？ 我就想了解多一件事情嘅，咁希望咧就等街坊知道咧个进展情况。但系管理公司保安咧就喺度喝马同埋再次跟踪我哋啊，咁样。 O、okay. 去个现场。 但都可唔可以讲一讲头先你话啲住户啦？你而家收到几多住户反映话担心啦？同埋最主要担心系啲咩咧？系咪可能惊个安全问题，定系可能都惊影响到个楼价等等嗰啲情况？ 嗱，呢兩方面咧，業主都好擔心嘅。咁其實有幾多住户去反映咧？喺我哋嗰度咧，已經超過300多住户咧，就向我哋反映咗噶啦。同埋都聯署寫信咧，就去跟進呢件事情嘅。 都係嚟自同一棟嘅300多户。 啊，唔係成個屋苑。 哦，成個屋苑。OK，OK、okay, okay.。 係，我哋屋苑咧有5座樓嘅。總共咧有2096户。 咁而家有冇话你接触到嗰个业主未啊？即系涉事单位嗰个业主未？ 嗱，虽说嗱，因为咧我哋上个门咧就曾经想接触个业主嘅，但系开门咧有一个人就声称业主，但系我哋喺嗰个house 入边我睇个片咧，其实嗰个系设计师嚟嘅。业主我始终都未见面。 OK， 你自己有冇留意到？譬如上层、下层就可能会影响就直接啲啦。有冇接触到呢两个嘅业主又点样咧？ 少少單位係喺30樓，樓下咧係一個防火層嚟嘅。咁樓上嗰個業主咧，我哋都接觸過嘅，了解多情況。咁我主力牆咧，就據我實質喺現場度嘅尺咧，係有成300mm 厚度嘅。 是飛完之後的，因為我們的樓宇設計是很少用柱的，多數靠主力牆承擔成座樓的重量的。 嗯嗯，現在暫時你怎麼看處理了的一些的措施，包括就是暫時在個新的、那個、即是在個主力牆那裡開了個新的房門，那他說在個房門的橫梁之下呢就裝了一些臨時的支撐，那另外屋宇署都要求他們即發出了一個命令，要求呢就即要委任一些認可人士是提交個修繕建議書，取得屋宇署的同意之後呢就要復修個單位等等的，你怎麼看這些措施是不是都安心呢？ 我喺網上睇到片咧，方國山咧，佢作為所謂一個工程師嘅名詞咧，去 post 咗單位就話有承辦商用一個好薄弱嘅支撐架嚟承擔咗成整棟樓嘅重量，我覺得真係好懷疑方國山個工程師資格咯。咁理論上就話屋宇署先嚟咗，承辦商都有一個所謂一個叫做行動去承支撐咗住，但你諗下。少少一個手臂咁粗嘅支撐架，可以承擔到咁重嘅個重量咧？我覺得真係好懷疑啦。 嗯，不過佢臨時啫，佢呢個係臨時。 臨時都唔係咁做法嘅。嗱、你諗下，我哋喺坊間見到你啲舊區有啲樓宇，啲唐樓三四層高啫嘛。屋宇署都有一個收緝令，就係做個支撐架。那個支撐架係非常之鞏固嘅，係、證明到喺支撐嗰個重量嘅，要計數噶嘛。 嗯、 作為一個工程師，我本身都係一個顧問工程師嚟嘅，不過而家退咗休，對呢方面都好有認識嘅。 嗯， 啊，咁但係有樣嘢就係、屋宇署你發出，雖然期間未發出個收緝令俾佢，但都可以話俾個承辦商聽應該點做啊嘛。而家你好簡單，我睇喺圖片嗰度。真係兩支鐵通咁啊，撐起成座樓，係咪好好笑咧？ 咁、下一步咧，因為佢都話要即係交一啲詳細啲嘅建議書啦，同埋要復修翻個單位嘅。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如期做到啊？或者係咪都安心咧？如果見到屋宇署都有跟進嘅時候， 嗱，屋宇署跟進咧，而家佢初步咧，政府就有個行動。 嗯、 但係咧，假如話修復翻好似原本100%咧，就相當之困難噶啦。好似之前就個工程師都講咗啦。外於係地方個環境因素啦，同埋技術上個問題嘅。咁但係我哋好坦白講，就話我都唔明白到我個承辦商明知嘅主力牆都可以咁樣做咧，係非常之危險嘅。 嗯，仲有一分鐘到，你自己點睇今次譬如港鐵啦，作為管理公司咧，有冇一啲所謂嘅責任喺度咧？除咗業主同埋設計啊或者裝修嗰個方面之外，有冇其他方面嘅責任咧？又？ 前三方咧就是业主同嗰个设计师或者系佢个承办商咧，都会有机会承担嗰个刑事责任嘅，因为喺建筑物管理条例已经写得好清晰噶啦。 Okay. 但系喺管理公司咧，一个业主去申请单位装修咧，系有入表格去申请，亦需要交一个按金做个抵押嘅。咁管理公司咧系有责任去了解个单位嘅装修情况，同埋每日都去监管。個現場嘅，咁亦有好多街坊都投訴話，喂，嗰時個噪音問題。咁當然啦，裝修可能有噪音，但係管理公司點可能唔會喺現場又去睇過個情況， 明白 就會退回個按金咧 ？OK， 唔該曬張志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朝早9:31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同埋桂海潮乘组出征仪式，朝早6:00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三个航天员领命出征，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三个航天员先后进入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准备期间不时翻阅飞行手册。工作人员完成最后阶段的检查，先后关闭轨道舱和整流罩的舱门。截至今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太空站已经满半年，正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 北韓朝中社報導，北韓將會在6月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一號，以及時監測美國的軍事活動。報導引述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李炳鐵說，即將發射和試驗的軍事偵察衛星一號和多種偵察工具，對及時追蹤、監視、提前壓制和應對美國和它的追隨勢力的軍事行動，以及加強北韓軍事戒備，都是不可或缺。李炳鐵說，美軍向半島地區調派空中偵察武器的作戰和監視範圍，對北韓和鄰國構成嚴重威脅，北韓將會全面考量當前的威脅和潛在威脅，全面加強戰爭威脅力。蘇丹國內衝突雙方同意延長臨時停火協議，參與調停的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發表聯合聲明，說蘇丹武裝部隊和對立的快速支援部隊同意將臨時停火協議的有效期延長5日，說延長停火有助爭取時間，進一步向受影響的民眾供應人道主義援助，恢復基本服務，以及磋商大幅度延長停火期。衝突雙方早前互相指責違反停火承諾。報道說，武裝部隊和快速支援部隊當地星期一在首都圈地區再度爆發激烈衝突，其中喀土穆市南部、因圖曼市南部和西部地區戰火特別激烈。聯合國預計到今年10月累計將會有超過100萬人從蘇丹逃到鄰國，又說衝突導致蘇丹國家秩序陷入崩潰，引發的龐大難民潮可能加劇區內人口販賣、武器擴散等的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1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4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2升2蚊，美团116.2系升2毫，阿里巴巴79蚊升2.2。盈富基金18.8升2仙，比亚迪股份233蚊升3.2，港交所288.6跌4毫，友邦保险76.2跌4毫，安踏体育81.1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0.0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8，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103点，跌130点。港金报181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09美元，卖出19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翻喺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 另外受到塌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介乎宏丰台至大坑径之间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分别排在光明台和白建时道。而受到事故影响，现时跑马地落活道下行去返连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加仑台。另外狮子山隧道是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可以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处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返。睇返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科学园，还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5月30日，第二期消费券7月16日派发，市民可转换支付工具。 日出康城有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处发出命令要求修复。 卫生署下月免费派约5000剂戒烟药物。 北韩将于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及多种侦察工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消费券，咁啊，今年嘅消费券咧，其实第一期就喺4月16日系派噶啦，已经咁啊，第二期咧，政府已经宣布咗啦，7月16日发放第二期消费券。香港永久居民咧，同埋一啲新嚟香港嘅人士咧，就可以攞到2000蚊。咁如果透过系唔同入境计划嚟到香港住咧，或者系升学嘅人士咧，就可以攞到1000蚊消费券嘅。咁亦都政府寻日都公布咗一个即系所谓转会嘅安排，即系转用唔同嘅支付平台嘅一啲安排啦。咁啊，新合资格又或者需要转换呢个拎消费券工具嘅人士咧，就可以喺6月5日至到27日期间咧系做登记嘅。咁而今次第二期消费券咧，亦都是沿用上年6个的支付平台，即是八达通、支付宝香港、BOC Pay、PayMe、这个 HSBC、Tap & Go 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的。整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括弧副务庄国文。早晨。 早晨，主持人。 你好，庄国文，可不可以讲一下今次第二期消费券有什么要注意，或者如果以八达通来讲，上期即上次4月16日发放的八达通那些消费券未用完的，那几时才可以拿到第二期消费券呢？又 今次呢，嚟緊7月16日呢，係我哋今年第二期消費券啦。咁就其實大部分市民呢，喺4月16日呢，都攞咗第一期消費券㗎啦。咁如果呢啲市民呢，佢冇需要去轉換支付工具嘅，去攞第二期消費券嘅話呢，基本上佢就冇任何手續需要辦嘅。咁佢就用返佢原有嗰個支付工具帳户呢，就可以喺7月16日呢，收到嗰個消費券。咁當然就係之前要做政府做一個資格嘅審查啦。咁頭先你講話，如果八達通嗰啲 咧，啊，如果佢係用八達通收第二期消費券嘅，佢第一期又係八達通嘅話咧，咁佢第一期當佢如果收咗3000蚊啦，咁佢就需要咧喺6月30號或者之前咧，佢嘅合資格消費嘅累積總額咧係達到3000蚊，咁佢就最快咧就喺7月16號咧就收到第二期2000蚊嘅消費券。咁如果佢話啊6月30號我未達標喎，咁都有其他機會嘅。咁如果譬如佢7月尾先至達標嘅，咁佢就要喺8月16號收到啦。如此類推，就係話咧，最遲佢10月31號或之前咧，佢達標嘅話咧，佢就可以11月16號咧就收到第二期2000蚊消費券啦、 另外5個支付平台就冇話需唔需要達標，係唔係都可以7月16號攞到第二批嘅係嘛？ 冇錯，冇錯。 OK。咁我想知啦，第二期嘅消費券都俾一啲市民可以轉換嘅電子支付平台嘅，咁具體係要點做嘅咧？ 如果有興趣即係轉平台嘅登記人咧，咁佢哋就要喺嚟緊6月5號啦，即係下個星期一開始至到即係6月27號呢段日子裏邊咧，係做一個手續嘅。咁佢哋可以透過我哋消費券計劃裏邊嘅電子登記平台咧，去做一個更改登記資料嘅手續。咁如果係有需要嘅市民，亦都可以去我哋全港有9間嘅臨時服務中心，咁咧係上去揾我哋啲職員幫手做呢個手續都可以嘅。 即係話如果過咗呢段時間冇登記，就唔可以轉換支付工具，係咪咁？ 係啦，一般嚟講都係咁樣啦。 但有啲新登記嘅人士，如果佢又未喺呢段時間做登記，用邊一個嘅支付工具，咁點處理？ 其實新登記人士咧，其實佢哋同樣都需要喺呢一段時間啦，即係6月5號至到27號裏邊咧，係做一個登記嘅。咁登記手續同頭先所講都一樣嘅，即係我哋嗰個電子登記平台啦，或者係我哋啲臨時服務中心都可以嘅。咁佢哋要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做咗個登記啦，跟住我哋就會做一個資格嘅審查啦，咁就先至可以喺7月16號咧收到我哋第二期消費券咯。 而家嗰個電子平台做登記嗰平台係未開放噶嘛？下個禮拜先開放。 冇錯。冇錯，下個星期一開始係。 咁臨時服務中心呢？ 一樣都係喺嗰段時間，即係話6月5號至到27號呢段時間會開放嘅。 有冇話人手上面會處理成點啊？或者每日可以處理到個人嘅數量係幾多 少？其實我哋總共有9個嘅臨時服務中心啦，咁加埋其實我哋都大概有170個櫃位嘅。咁個處理量都能力都相當高嘅。咁我哋其實我哋都係參考翻舊年嘅做法啦。舊年我哋第二階段消費券計劃嘅時候咧，我哋都開咗8間臨時服務中心。今年我哋睇過個情況，發覺我哋想加多一間，希望方便多啲市民啦。咁就舊年嘅情況咧，就係市民一般都唔需要點樣等嘅，上到去咁直接都可以喺10分鐘、15分鐘都做好嗰個手續。今次我哋都有信心咧，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話上到去唔需要點樣等咧。但係如果市民都又怕要真係去到突然間多人，佢哋都可以即係上去之前咧打個電話去我哋熱線1800500000，先做一個預約，就話我想幾時上去邊一間中心做手續。咁我哋就会即系预翻嗰个时间俾佢上去咧，就直接可以做到嗰个手续啦。 OK， 市民咧点样知道自己系咪成功系转到个平台？系咪有啲咩通知？同埋系咪只可以转一次咧？ 我哋咧，如果係做好嗰個轉換嗰個手續之後咧，我哋會發一個手機短信俾市民嘅。咁大概1至2個禮拜到啦，市民就會收到呢個手機短信，係話已經做好咗呢個嘅轉換啦。咁到時佢就用呢個新嘅帳户去收呢個消費券就可以啦。 點解係咪可以轉一次啊？咁即係 冇錯喺嗰個登記期裏面咧，其實每位市民都我哋容許佢轉一次啦。咁所以市民都要即係諗清楚啦，即係話如果譬如佢啲，因為呢幾日都好多不同嘅平台走出嚟咧，就話我哋有啲咩優惠啊，希望市民揀佢哋去收消費券啦。咁大家都比較清楚先啦，先至去做呢個決定啦。 點解會係用翻上年嗰6個支付平台？因為之前話其實個政策目標咧，消費券都係話想推動同埋深化電子支付噶嘛，即係推動同深化方面喺6個支付平台就足夠，定係點樣咧？個諗法係點嘅？ 其實咧，我哋喺第一次做消費券計劃，即係2年前啦，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係有4間嘅當時。咁去到舊年咧，我哋加入咗2間啦。咁今年其實我哋都有再睇嘅，即係睇下市場裏邊咧有冇啲咩新嘅平台可以適合幫我哋做消費券啊等等。咁我哋都要考慮，即係話幫我哋發消費券嗰啲平台佢哋嘅能力啊，佢哋嗰個普及程度多唔多市民用，同埋多唔多商户去收呢啲平台嘅即係交易等等啦。 咁我哋睇完之後咧，都覺得啊，現有嗰六間咧，似乎都係足夠去幫我哋去發啲消今次嘅消費券。咁所以我哋都維持翻今次呢一六間咯。 OK， 我想問一個情況咧，如果市民喺領取第一期嗰陣咧，係用緊一般嘅成人八達通卡啦，咁去到第二期拎第二期消費券之前咧，就已經登記咗樂遊卡咯。咁佢係咪都可以用樂遊卡去拎第二期嘅消費券咧？定係都要再做啲步驟？ 其實我哋就建議嗰個市民咧，如果佢攞第一期消費券嗰張八達通卡咧仍然有效嘅話咧，佢就用翻嗰一張八達通卡咧去攞第二期消費券，咁佢就咩手續都唔使做啦，係嘛？因為我哋即係冇佢樂遊卡嘅資料噶嘛。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想啊轉用樂遊卡做攞第二期消費券喎，佢就要做翻我頭先所講嗰個手續啦，又去上翻個平台啊，或者去我哋嗰個服務中心啊，去更改翻佢嗰個資料先至得咯。 OK。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今期消費券咧2000元跟過往比就不算是多啦，估計受惠到是哪些商户啊？會不會預金額不多？可能市民都是買日用品啊，對於額外刺激的消費意欲未必那麼高咧，係咪？ 其實就消費券嗰、那個適用範圍好廣闊啦，基本上所有零售啊、飲食啊、服務啊，總之係本地消費都支持嘅。咁我哋都睇到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分佈咧，其實都係各個嘅行業都有嘅。啊，同埋咧，大小商户都有嘅，其實小商户係佔多啲添，即係所以我哋都見到就係話喺即係話支持小商户啊，或者係一啲不同行業咧，其實嗰個效果都喺度嘅。 所以係咪話即係額外去刺激一啲額外消費係咪未必咁高咧？或者一啲大額啊，或者奢侈品方面係咪少啲咧？ 嗱，我哋今次都有做一啲即係估算啦。咁其實我哋嗱今次嚟緊發第二期消費券咧，我哋就會投放大概130億落個市場嗰度啦。咁連同即係喺舊即係上個月我哋發第一期消費券咧，總共就大概330億左右啦。咁我哋都相信呢筆嘅費用咧，其實就會對經濟嗰個提振作用咧，今次應該有大概0.6%咁樣。 OK， 不過有啲講法又話會唔會七月發放，可能啲人會用喺啲旅遊啊產品上面，可能未必好幫到本地消費，會唔會咁樣？ 其實暑假我哋見到咧，除咗係即係旅遊旺季之外咧，都係一個本地消費嘅旺季嚟嘅。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即係活動啊，會喺暑假度推出啦。咁我哋相信即係對消費券喺呢段時間推出嘅話咧，對本地消費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國民。張國民咧就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局係副務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個特別交通消息，受塌樹影響，大坑道來回方向介乎宏豐台至大坑徑全線封閉，一大擠塞。上行方向龍尾去到上林，下行方向龍尾去到白建時道，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 放榜成績唔係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記得香港控煙政策就話長遠目標在2025年將吸煙率就進一步下降至7.8%嘅咁。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就喺6月1日起就會舉辦呢個叫戒煙月嘅活動，其中衛生署就準備5000劑戒煙嘅藥物，就計劃喺下個月就經200間有駐店藥劑師嘅社區藥房啦、戒煙診所啦、社區康健中心等等係免費派發去鼓勵戒煙嘅。成個嘅活動情況，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控煙酒辦公室高級醫生關思麗醫生，早晨。 早晨， 早晨，关医生，可唔可以讲下戒烟月嘅活动啊？整体有啲乜嘢嘅活动？ 哦，好啊，或者介绍类戒烟月之前，或者我哋都讲一讲啦。因为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咧会每年咧将5月31日咧就定为世界无烟日嘅。咁今年咧个主题就系种植烟草，种植粮食而非烟草啦。咁其实就强调咧种植烟草唔单止危害健康啦，仲加剧全球粮食嘅危机嘅。咁所以我哋为咗响应世界无烟日 啦，咁一如過往兩年啦，咁我哋都會係推出一個叫六月戒煙月嘅活動嘅。咁、那個活動主要有三個目的啦，咁主要第一就係希望鼓勵一啲吸煙者咧係嘗試戒煙啦，鼓勵佢哋使用我哋一啲免費嘅戒煙服務啦。咁今年咧就新加入咗，就係希望鼓勵藥劑師咧都可以參與戒煙嘅支援嘅。咁、我哋喺個活動裡面咧就會係提供免費一星期嘅戒煙藥物試用裝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尼古丁嘅替代療法啦。咁、就會透過超過200间有駐店藥劑師嘅社區藥房咧，係免費派發嘅。 嗯，點解會只係5000劑同埋即係一星期嘅量咧？點樣定出嚟？ 其實我哋就會睇到啦，一啲譬如話習慣每日吸煙嘅人士啦，佢哋個因為已經受到尼古丁嘅成癮嘅影響啦，咁、所以如果佢即戒煙嘅初期，尤其是頭一個星期咧，佢哋會有一啲嘅退癮症狀嘅，例如頭痛啊、失眠啊、難以集中精神等等。咁如果我哋有一啲尼古丁替代藥物可以幫到佢哋咧舒緩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戒煙個成功率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我哋都想佢嘗試下戒煙。咁如果譬如話佢哋都覺得試用完之後個效果理想，其實佢哋都可以係去接受我哋一啲戒煙診所嘅免費嘅戒煙全套嘅療程咯。咁就包括係因為一般嚟講就可能係需要8至12个星期啦，咁同埋配合如果輔導加埋一齊嘅話咧，咁嗰個係一個最有效嘅戒煙方法嚟嘅。 不過對於一啲煙民嚟講，有時都驚啊，煙癮好重喎。嗰啲戒煙藥物係咪可以真係起到作用，幫佢哋戒煙咧？或者會唔會有啲副作用咧？咁點解除你哋呢啲咁嘅憂慮咧？ 其實咧尼古丁替代療法啦，咁其實一般嚟講都非常之安全同埋有效嘅。其實市面上例如一啲譬如戒煙貼啊、戒煙糖啊，或者係戒煙香口膠咁，咁呢啲其實一般喺即係一啲藥房已經購買得到㗎啦。咁、所以其實都係相當安全嘅。咁不過就即係可能都會有啲情況要留意啦。咁就係如果譬如係即係間中食煙嘅話，咁其實都未必需要呢啲戒煙嘅藥物啦。咁另外就係佢使用嘅時候咧，係需要即係完全戒煙嘅，因為如果佢繼續食煙又繼續用呢啲尼古丁替代療法，咁變咗就更加加深咗佢個尼古丁嗰個吸收咯。 嗯，頭先你講到話就算即係一星期嘅呢個劑量之後咧，都仲有一啲後續嘅。其實對於呢一啲如果真係覺得好喎，或者有用喎，用呢啲戒煙嘅產品之後，佢哋後續其實仲可以係點樣做咧？ 其實佢哋當然啦，佢亦都可以選擇自己係自行戒煙啦，可以用我哋個戒煙達人嘅形容程式，可以因為都會有啲提示啊，俾佢哋定時定候，可能即係點樣睇有冇戒煙啊等等，同埋有啲 tips 啊俾佢哋嘅。咁當然亦都係我哋衛生署亦都資助咗一啲非政府機構咧，提供一啲免費嘅戒煙服務嘅。咁其實除咗係戒煙藥物之外咧，咁亦都譬如有啲中醫針灸嘅戒煙服務咧，咁都可以去嘅。咁如果譬如话市民想知多啲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带我哋嘅戒烟热线啦，咁就系1833183嘅。 嗯， 系啦。 都不如可能简单同大家讲下啦，点样可以拎到呢个一星期戒烟药物嘅试用装？系使唔使要一啲资格啊，或者有啲评估啊咁样噶？ 咁咧其實只要去一啲嗱，我哋而家就超過200间嘅社區藥房啦，咁佢哋咧會貼一個一星期戒煙藥物試用裝嘅標貼嘅，咁係一個綠色嘅標貼啦。咁如果想戒煙人士可能去到呢啲貼有標貼嘅藥房，咁只要係下載咗我哋一個戒煙達人嘅應用程式，咁再經過一啲簡單嘅評估之後咧，就用嗰個戒煙程式嗰個掃描一個二維碼，咁之後咧，咁其實藥劑師就可以提供一個戒煙藥物俾佢哋嘅。咁亦都係附送咗一個單張啦，咁個單張亦都有一啲免費戒煙服務啊，同埋一啲戒煙貼士啊，同埋點樣去戒煙啊，一啲資訊都可以俾戒煙人士參考嘅。 即係下載呢個叫戒煙達人嘅手機應用程式係必須嘅，攞呢個試用裝。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譬如話佢即係冇啦，話冇所以可能有啲長者唔係好識得用智能手機，咁其實佢可以都可以去戒煙診所啦，或者係18间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咧，咁其實都有提供一個免費嘅一星期戒煙藥物嘅。 嗯，頭先講咗幾次呢個戒煙達人手機應用程式啦，不如都簡單講下啦。對於戒煙嘅人士啦，想戒煙嘅人士嘅作用係啲咩咧？個應用程式俾一啲乜嘢嘅資訊或功能咧？ 哦，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喺2012年已經係即係有一個戒煙程式嘅，咁就最近我哋都加強咗個功能啦。咁其實嗰、那個戒煙者，佢其實喺一個應用程式嗰度咧，可以做一啲尼古丁嘅測試嘅。咁佢可問幾條問題咧，就會知道佢其實嗰、那個尼古丁嗰、那個成癮嘅程度係屬於淺啦，或者係深嘅。咁亦都會有啲建議俾佢哋啦。咁亦都每一日都會係提示佢哋啊，譬如佢要睇下佢係今日有冇戒煙或者係冇食煙咁樣樣，咁亦都如果佢譬如話戒煙到某一個日數，咁我哋都會有一啲譬如一啲鼓勵，譬如佢可以有一啲分享俾佢哋嘅社交平台，分享俾一啲朋友啊咁樣，咁都可以嘅，係啦。 有冇話啲即係想戒煙嘅人士咧，攞咗呢啲戒煙藥物之後咧，處方咧衛生署咧會唔會有啲咩去持續監察住呢啲相關人士嗰個戒煙嘅成效咁樣嘅？ 我哋就都会留意翻，譬如话派发嘅情况啦，咁同埋就系即系亦都会同社区药房药剂师都会系合作啦，咁佢哋都会即系话翻反映翻俾我哋听派发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市民喺戒烟诊所或者系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比较详细少少，即系可能知道佢譬如话戒烟试用咗呢、這个。戒煙藥物之後，佢係咪真的有戒煙？咁都會反映翻，俾翻啲資料我哋嘅。 五千劑，衛生署準備五千劑呢個一星期戒煙藥物試用裝，你自己估夠唔夠應付成個需求呢？ 哦，其實咧呢個係一即係一個宣傳嘅作用啦，即係宣傳嘅活動啦。咁其實我哋嘅最終目的，其實戒煙咧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嘅。咁除咗使用藥物之外，即係我哋講就係話，譬如習慣每日吸煙嘅人士，可能佢個煙癮有翻咁上下，咁可能佢都需要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大部分亦都如果佢譬如煙癮好唔係太深嘅話咧，咁其實佢都可以係自己戒煙。咁其實都有好多種方法咯，即係譬如話。叫身邊嘅人鼓勵啊，或者係譬如佢有煙癮嘅時候，可能譬如飲水啊、深呼吸啊、做運動，有啲分散一啲注意力啊，咁其實都係好幫到佢哋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六月戒煙月嘅時候咧，咁就喺衛生防護中心嗰個Facebook 網頁咧，咁每日都會有一啲嘅戒煙貼士啊，或者係啲戒煙嘅理由啊，咁其實就即係適合翻唔同程度的吸煙人士的需要咯， 即是我意思針對這個一星期戒煙藥物試用裝這五千劑就是這麼多就得這麼多了，不會再加去派的，是不是應該 是因為始終我們都是一個即是試用裝啦，其實如果他嘗試了有需要的話，其實是可以去戒煙診所是免費的這個戒煙服務，是啦。 不過即係如果你本身係諗住想戒煙，有個咁嘅諗法，就會主動去拎呢啲戒煙藥物啦。有啲乜嘢方法去處理一啲煙民，又鼓勵佢哋係戒煙呢？即係如果佢哋根本就唔識得主動去拎呢一啲戒煙產品嘅時候，你哋再派得多，佢哋都未必係接觸到佢哋噶嘛？點處理呢？ 咁其實我哋就住呢個六月戒煙月咧，我哋都製作咗一個新嘅電視電台廣告嘅。咁其實就已經係琴日開始啦，就喺電台電視嗰度廣播啦，咁亦都另外亦都透過一啲即係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啊、地鐵啊、小巴等等，我哋都有一啲宣傳嘅廣告。咁其實希望市民就睇到有呢啲資訊，咁亦都可以歡迎佢哋係去打電話去我哋個戒煙熱線嗰度查詢嘅。 點樣即係除咗話宣傳之外，可以鼓勵佢哋戒煙，尤其是一啲資深啲或者長年吸煙啲嘅煙民咧？ 這個就真係要靠即係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即係可能首先要睇返佢哋其實吸煙嘅禍害啦，因為吸煙其實是引致至少12種癌症的、 okay. 另外也都是會影響心肺功能啦、也都有很多差不多每一個器官都會受到損害、 okay. 所以都了解到那個吸煙的禍害之後呢，其實都希望可以令到他們了解到這個情況之後，就可以加深他們戒煙的意願咯。 好啊，麻煩關思麗醫生，關思麗醫生就是控煙酒辦公室高級醫生。